也真的走了。啊、哦！啊！侬没走，侬没走。 那侬，我还是进来了吧。 侬没走。 师傅， 侬，侬面孔上啥么子？侬面孔啊！ 我要去寻侬，我寻到此地来，不当心跌出来的。 啊！ 师傅，我让我好好叫亲一亲。 不能啊，病。侬走吧，病。 侬闯了官场是吧？ 病，侬不能官场，侬不能官场啊！ 师傅。 病，侬饶了我吧，侬不能搿能啊，病。 师傅，我弄不好。 老太，有人来了。回来了 啊！ 姑姑回来了，侬快走。 你哪能该回来呀？ 是我姑姑。 我是要到矿上去了，侬看看我。 啊！ 哎呀，那让我走，那不能上搿面走，要碰上了。 把我拉前面房间里。 哎呀，伊来到我房间里来了。 我是跳窗口。 不能跳！哎呀， 我去弄。 开窗，哪能开不开了？开不开了？上吊快躲一躲，快上吊躲一躲，我躲一躲。 什么？ 啊！过来拿呀！ 拿！ 因为外面雨大，所以听不见老爷喊的声音啊。 他他呢？ 上楼困了。 你少爷呢？ 也困了。 杜少爷呢？ 出去了。 钟停了。 哦，这个一只钟，本来每天由四凤管，今天四凤走了。这个一桩事体就忘记了， 去吧。 是是是。 哎，这间房子里不能有那么啊。 我还没困。 嗯。弄到哪里去了？ 心里闷，出去走走。 你能挨了，我也出去走走。 嗯，我有神经病。 究竟到啥地方去了？ 那花园里下雨。 直到现在。 淋到现在。 到楼浪向去吧，我要来此地歇歇。 我要来此地歇歇，侬等我走开。 叫侬到楼浪向去。 我不愿意，我告诉侬，我不愿意。 爹， 嗯，英儿，这人挨侬刚回来，到啥地方去了？ 爹，我早回来了，我刚刚出去买了一些东西。爹，我在今朝夜里向两点半钟还有一班夜车，我打算现在就要走。 现在？ 嗯。 就这能接吗？ 是的， 妈，冰儿， 外面了落雨啊，半夜三更出去不便当嘛。 对呀、啊，我想现在就走，明早一早能够到了，寻起人来比较方便。对呀、啊，介绍新郎。 新郎是王氏族了。 我请侬。 来，大爷，侬到书房里跟我一封信弄来好吗？等一等，侬陪伊到楼浪向去啊！叫底下的人好好的伺候伊。侬过来，过来，叫底下的人要当心一点啊！伊刚刚从外面回来，啥淋子一夜天的雨，讲的闲话也很奇怪。我看不是好意的呀。我老了，我要我的家里是平平安安。 爹，侬放心吧，事体会得过去的。 不，事体没得能期待。我今天觉得做人不容易呀、啊，很不容易。哦，冰儿，侬到矿浪乡去锻炼锻炼也好。我现在有一样东西要给侬，这块钥匙侬拿好，等一会侬到书房里，书桌第二个抽屉里有一杆手枪，侬带了身边，可是不能够闯祸啊。 枪。哦。 新来此地。 冰儿，侬拿了信好好的去吧，万一。侬也应该到楼浪去歇歇了。 嗯，照的能讲，侬是一定要走了。 嗯，信留给我吧。 我问侬，侬刚才到啥地方去了？ 侬心里想找明白，想不到多问了。 哦。侬还是到四凤的屋里去。 嗯，我去了。侬打算哪能啊？ 没啥哪能。我问侬，侬走了以后，预备侬伊哪能啊？ 以后，我带伊结婚。 结婚？侬父亲呢？ 以后再讲。 爹，侬今朝夜里只要不走，侬父亲的地方由我替侬去想办法。 哼，不必了，这个是一桩正大光明的事体，我辣辣随便啥人面前，我都能够讲得出。 爹，侬想过吗？侬走了以后，我又会哪能？ 我不晓得。 你在今天离我走，我的性命也难救。金兵整天叫人来看守，医生逼我吃苦药，不得我左右难动，路难走。 辰光不早了，信给我吧。 每当你无动于衷看我心， 走的要路

姑娘。多少时了？ 已经化云散月，三生长。 马 天啊，白 马，是马龙。 马，你可怜。 妈妈， 侬就答应一声，将我门放。 这真是晴天霹雳，大人。 怕天打霹雳，不在我身上。有你是我一人傻，可也应该我一人打。一切如果由我担当。 妈，我在想啥？没啥。走吧。 是，辰光不早了，我你走。 哦，走了，凤儿。第一次走是偷偷地走。 哦， 千万不要惊动别人。大海。 哎。 侬去叫部车子，我要回去。侬送伊拉上车。 哦。 凤儿， 妈。 让妈来亲一亲， 妈， 侬让我也看一看。 阿妈， 今朝里娘出外去，希望那越走。越自由，永远不要再寂寞。 这个是为什么？ 今生今世。 再告诉那女人不是好欺负的。春儿，我去问师傅，要同侬哥哥走了。 师傅，侬讲啊，侬讲，侬要嫁拨我了。 啊，师傅，侬， 想不到侬真没心肝。侬以为聪弟弟答应？好，聪弟弟，侬讲吧，侬打算哪能？ 咦，高二爷，侬为啥不开口了？春儿，侬为啥不问侬的哥哥啊？咦？侬早晨还同我讲了，侬为啥不开口呢？ 不，妈，只要师父愿意，哥哥，只要侬好好对待师父，侬愿意带走吧，我没啥。 哦，啊，侬一点不像我儿子。 也妈妈呀， 不要把我当作你的母。他被你父亲砸门死，十八年半载只一个活泥路，只有女眷走街道少呀。我才把整个身心来托付，可是他占有了我，又把别人爱，把我丢下不要我。 妈，侬不能听人啊！ 侬不要去听人，伊拉发疯了。 哼。你这个虚伪脏东西，现在我为了你的父，你把我设成是疯子，可以开脱你罪过，这是我最后一口气，我要当着众人来揭露，我要你亲口告诉他，告诉他我并不是你后母。 亏侬讲得出来！ 我要让大家都晓得，是你欺骗了你的父。是你欺骗了你弟弟，是你独生下来欺骗了我。 妈， 师傅，我不要去听伊，我们你走。 不要走，大门锁上，侬走不脱了。我现在派佣人去叫侬的父亲，伊就要来了。花爷，花爷， 花爷，你走吧， 不 要走。 妈， 花爷， 不去。 侬看，伊来了。 侬来叫啥？

为你杀生放肆去 再请听董珂娣演唱的《二堂放子》。 下面是吴海莉、毛威涛演唱的《盘妻锁妻》。 两牛四，裤子你把不完全讲，翻天我烦恼。 全家为恨死脱尽。八月十五，我爹娘便下葬王上，欲召我兄长下云烟，迎喜他团亲早成王，为求他人能生愿，也欲逃出我下云阳。路遇贼兵，我跳长江，我是借此逢生寄楼家。岁月虚度一年整，爹娘陪，可见我却是爹爹娘在前。 忠良遭害谁不痛，奸臣狠毒杀苦杀，娘子啊这血海大仇定要报，你为何三月来不吐真啊金王，奸臣到底是哪个？你离开对我说明白，我爹爹当朝为丞相，好替你做主，愿将那奸臣斩尽家。 听众朋友，由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演唱的一组越剧选段，今天先请您欣赏到这儿，听众朋友再会。